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二十集。这天午休，江丽子和雪穗一起吃便当。他们的座位靠窗，一前一后，附近没有别人。 现在对外说是藤村出了车祸，暂时请假。 哦，这样啊。 好像没有人觉得奇怪，但愿可以顺利地隐瞒下去。 是啊。 吃完饭，雪穗边拿出拼布的材料边看窗外。 今天那些奇怪的人好像没来。 奇怪的人？ 平常在铁丝网外偷看的人。 哦。 江丽子也向外看，平常像壁虎一般攀在铁丝网上的男生，今天却不见踪影。 也许是这次的事传出去被警告了吧。 也许吧。 江丽子小声问， 这次的歹徒会不会就是他吗？ 不知道。 那些人上的学校不是烂得要命吗？ 江丽子皱着眉头。 要是我，绝对不想进那种学校。 可是，其中有些人可能是不得已才上那所学校的。 会吗？ 像是因为家境等等的。 这我可以理解了。 江丽子含糊地点点头，看着雪穗的手微笑。前几天去雪穗家时看到的那个小杂物袋已经缝得差不多了， 就快完成了呢。 嗯，只要再做最后的修饰就好了。 可缩写是 RK 呢？ 江丽子看着绣在上边的字母， 唐泽雪穗的名字缩写不应该是 YK 吗？ 对呀，不过这是要送给我妈妈的礼物，我妈妈叫李子，缩写是 RK。 江丽子看着雪穗灵巧运针的手指说道， 哦，这样啊，哼，你真孝顺。 菊池文彦因清华女子学员初中部学生遇袭事件遭到警方怀疑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儿。星期四早晨，他在会客室接受警察的问话，警方问了什么，他如何回答，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回到教室之后，仍然沉着脸一言不发，当然也没有人找他说话。警察连日造访的异常情况使每个人都感到非比寻常。熊一也没有和菊池说话，向警察透露钥匙圈的事让他感到内疚。星期五的早上，菊池又被传唤，穿过桌椅走向出口，离开教室时他没有看向任何人。菊池出去之后，有个同学说， 好像是清华的女生遭到袭击了，所以警方怀疑她，听说她的东西掉在现场。 你听谁说的？ 熊一问道。 有人跑去偷听老师聊天，事情好像很严重。 被袭击是怎样？是被强暴了吗？ 有个男生问，眼里满是好奇。 哎呀，一定的嘛，听说钱也被抢。 打开话匣子的人压低声音传播消息。熊一察觉四周的人全部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，大概是想起菊池窘迫的家境。 可是菊池说不是他，他说那个时候他去看电影了。 哎呀，这实在可疑。 他当然不可能老实招了。 哎，你说这是不是他做的？哎呦，那个大 师，看到同源也和大家围在一起，熊一感到有些意外。他本以为同源不会凑这种热闹。莫非因为前几天照片的事，同源对菊池产生了兴趣吗？熊一脑中转着这些念头，看着同源，不久便和他对上了眼神。同源注视了熊一一两秒钟，便起身离开。 事件发生四天后的星期六，江丽子和雪穗到藤村都子家去探望他。这个提议出自雪穗，但是他们在客厅等了又等，都子都没有露面，只有他母亲出来。 抱歉，都子还不想见任何人。 伤势很严重吗？ 江丽子问道。 伤势其实也还好，只是精神上的打击就很。 查出歹徒了吗？警察问了我们好多事情。 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，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。 我们没关系。藤村没看清楚歹徒的长相吗？ 关于这一点，因为是突然从后面被套上黑色塑料袋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后来头部又挨打昏了过去。 都子的母亲的眼圈红了，双手掩住了嘴。 他为了准备文化节，每天都很晚回来，我就替他担心。这孩子是音乐社社长，放了学也总是留在学校。 看到都子母亲哭泣，江丽子觉得很难过，甚至想早点离去。雪穗似乎也有同感。 那我们还是先回去好了。 是啊。 江丽子准备起身。 真的很对不起，难为你们特地来探望他。 哪里，希望藤村能够早点振作起来，也早日康复。 雪穗说着站起身来。 谢谢。啊，不过。 这个时候，都子的母亲突然睁大了眼睛。 虽然遇到了那种事，但他只是被脱掉衣服，那个，他还是清白的。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。 江丽子非常清楚都子的母亲想说什么，因此有点惊讶地与雪穗互望了一眼。他们虽然都没有说出口，但是每一次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都是以都子遭到性侵犯为前提。 当然，我们当然相信。 雪穗回答的语气却好像从来没有那么想过似的。 还有之前你们两位好像都把这起事件当作秘密，以后也拜托你们继续保守这个秘密。再怎么说，这孩子往后还有好长的路要走，这种事要是被知道了，不知道背地里会被说成什么样子。 好的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绝对不会向任何人提起的。即使以后有什么谣言，只要我们否认就没事了。请转告藤村，我们一定会保密，请他放心。 谢谢你们，独自有这么好的朋友真是幸福，我会要他一辈子都把你们的恩情牢记在心。 菊池似乎是在星期六洗清嫌疑的，之所以用似乎，是因为熊一直到星期一才听说此事，这在同学之间已经成为话题了。他们说今天早上换成了牧田俊之接受警察盘问。一听此事，熊一便去问菊池本人。菊池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望向黑板，冷冷地回答： 嫌疑是洗清了，那件事就算跟我无关了。 那不是很好吗？你是怎么证明清白的？ 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证明那天我真的去看了电影。 怎么证明呢？ 这很重要吗？ 菊池双手抱胸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 不然你希望我被抓是不是？ 你在乱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这么想？ 既然这样，就不要再提这事儿。光是想起来我就直冒火。 菊池依然望着黑板，不看熊一一眼，显然对他怀恨在心。菊池多半隐约察觉到是谁向警方透露了不倒翁的主人。 熊一思忖着能让菊池开心的方法。 那张照片，如果你想调查，我陪你。 你在说什么？ 就是拍到桐园他妈和男人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啊，不是挺有意思吗？ 然而，菊池对这个提议的反应却不如熊一的预期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